信息的题目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Frank 弟兄已经在主日学的这个一个小时里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信息，相信大家对他，虽然肯定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他，可是我们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在每一个周的周报上有一栏代祷宣教代祷，那里面每一周都会出现 Frank 弟兄的名字，就请大家在祷告中多多纪念他。他在主里和我们一起同工，他一家是1992年来到美国的，2004年的时候呢，他奉献自己作为主的全职的工人。2006年，他们一家回到中国，回到他的祖国去服侍，一直到如今。我们很感恩神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现在我们就请 Frank 弟兄来给我们释放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谢谢教会为我们代祷，也不断的支持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我们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好吗？阿爸天父啊，我们爱你，我们想要来亲近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现在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要来对你说，主啊，阿爸父啊，我们爱你。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现在来对神说爱的语言。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想要听彼得对他说，是的主，我爱你。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现在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说，天父啊，我爱你，主耶稣啊，我爱你，圣灵啊，我爱你。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现在来亲近你，我们邀请你按照你的应许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整个会场，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邀请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邀请你来施恩给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恳请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对你的歌颂，我们的感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把我们的信仰生活比喻成一辆车子，那么真理的知识好像是那辆车子的架构，圣灵的工作好像是为这辆车子提供动力的汽油或者是电池。那辆车子无论是宝马还是奔驰，如果没有动力的话呢，就开不动。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查经聚会里面高谈阔论，但是看到他们的生命却和一般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很关键的因素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在信仰生活当中没有被圣灵带领。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我们刚才念过的主题经文当中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最近一个礼拜里面，上周日结束到这周日你明显有圣灵对你说话，明显有圣灵感动经历的弟兄姐妹举举手看。在这个礼拜里面你听到圣灵对你说话，有圣强烈圣灵感动我们感谢主有五六个七八个弟兄姐妹举手。不管你刚才有没有举手，我盼望下面的信息会对你有帮助。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的话，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听耶稣的声音。圣经更直接了当地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恩膏是什么呢？是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原文是教导我们，凡事上他都教导我们，我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住在主里面，我们想要跟随耶稣，我们必须要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声音。那刚才很多弟兄姐妹没有举手啊，这不代表啊你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啊。我现在会告，我过后会告诉你为什么。好，我们往下啊。我们主题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不再读一遍。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选这段经文。如果你想到圣灵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你可能想到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安提阿教会，他们同工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我出去做我要做他们做的事情，传我要他们传的福音。然后他们真的出去，保罗想往亚细亚亚洲走的时候呢，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他们可能在寻求祷告的时候，神让保罗晚上做一个梦，看到一个像马其顿欧洲啊。穿的衣服大概是，或者他说的话让保罗知道他是马其顿人，然后那个人说，哎，过来帮助我们。那这些确确实实是圣灵的引导，很明确很强烈的圣灵引导。但是我选这节经文呢，是更普遍的圣灵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圣灵更普遍的对信徒说话的方式呢，记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就是说，这段圣经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应用性会更加强一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好不好？好，继续往下翻。这段圣经呢是犹太人和耶稣之间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当时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犹太人就开始游离不定啊。他们就问耶稣说：“他说啊、请明明的告诉我们。”请明明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单从这一句话来推导的话，我们可能想啊，特别是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你可能觉得说，哎，这些犹太人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才来问，对吗？那我请问大家，在这之前，耶稣有没有明明告诉犹太人说我就是基督，有没有？摇头的弟兄姐妹请你在下一个礼拜里面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看一遍，好不好？因为你圣经不太熟啊。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啊。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往下面翻，翻一节啊，对，谢谢啊。我们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我现在让大家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24-25节，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语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第八章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基督，就要死在罪中。然后他们就问说，哎，你到底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从起初就告诉你们。那我现在要讲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道理，我今天要讲两个道理，三个原则，还有一个实用指南啊。讲第一个道理，肉体的耳朵听到了没有用，单单肉体的耳朵听到了没有用，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道理。肉体的耳朵听到，心灵的耳朵没有听到，没有用处。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 他们其实不止一次听到了。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从起初告诉你们的那一位。也就是说，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讲这个最基要的信仰呢？你知道我们最基要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最基要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基要的信仰是什么？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基要信仰上的。这是什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彼得的回答。然后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讲最基要的真理，对啊，他说，我从头就告诉你们，我就是基督。但是犹太人听了一遍两遍，也许三遍，他们还是不断的来问，他们还是不断的来问。肉体的耳朵听到不算数，心灵的耳朵听到才算。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别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句圣经，一段圣经看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一次你看的时候，有一句话好像就跳出来，就发出光来。有一个道理你已经听过好多遍，牧师讲过好多遍，其实牧师讲道理应该都不是新的，应该他们是做上帝忠心的仆人，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不断的提醒给你啊，不断提，你已经知道，但你听了一遍一遍，但是有一次呢，突然你就心里有一种对这些话语的委身，你不禁明白了，而且你愿意照着去做。那相反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信主很久，他们看圣经也很多遍，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表现出来就好像真的他们就是不知道。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知道，但是从实际的应用上来说他们就是不知道。那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听了耶稣讲一遍又一遍说我是基督，但是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来问说，请明明的告诉我你们是谁，你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说，你只读圣经，你只用你肉体的耳朵看神的话语，只用你肉体的眼睛看神的话语，肉体的耳朵听神的话语是不够的。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到耶稣对他讲，最伟大的传道人对他们讲的道一遍又一遍，没有听进去，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耳朵。好，我们来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来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和刚才的反例可以很巧妙的结合，让我们知道我们讲第二个道理啊。马太福音第16章15到17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作为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啊，这是最colorful 的一个 disciple 啊，请问他什么时候听到耶稣是基督的？我要考考大家，他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耶稣是基督的？什么时候第一次？谁告诉他的？圣经里有记载？有能回答出来的吗？不能回答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里面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看一遍好吧。西门彼得是被谁带领去见耶稣的？他的弟兄安德烈。他弟兄安德烈带西门彼得去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什么意思？弥赛亚是旧约的基督，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也是音译。基督也是音译，弥赛亚也是音译，一个是亚拉文，一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所以彼得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的弟兄告诉他，他的弟兄是因为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弥赛亚，看那神的儿子。而且耶稣他 他不仅跟犹太人讲，他当然跟他的门徒也讲啊。你知道他的一个外围的门徒马大曾经这样宣告说，我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那位将要来到世界上的。所以你看他的门徒其实都知道，因为照道理听他讲过道的犹太人也应该知道。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宣告的时候，这个知识对他来说是 old knowledge， 明白吗？他早就知道了。就像弟兄姐妹，有一篇道你早就听过了，有一个道理你早就知道了。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道理，大诫命，爱神爱人，知不知道？知道，对，你早就知道了。但是当彼得这样宣告出来的时候，耶稣却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什么叫属血肉呢？属血肉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属肉体的是一个贬义词啊，属血肉的就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说的话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借着圣灵指示你的。会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人告诉他的，对不对？就是安德烈告诉他的，就是耶稣告诉他的。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是人告诉你的，是天父借着圣灵指示你的。这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彼得他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个道理，他听到过好几次，肉体的耳朵听到过好几次，但在耶稣问的时候，他宣告出来，然后耶稣启示给我们啊。这个如果耶稣不说，我们不知道，这叫启示给我们说，其实那个时候是圣灵，或者在这个之前，圣灵对彼得的心灵在说话。然后彼得委身在这个真理之上，他宣告出来，他相信这个真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当他宣告出来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不是人对你说，乃是圣灵对你说。所以圣灵在那个时候或在那个之前，在对彼得的心中运行动工，在对他说话。那彼得自己知不知道？不一定，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彼得完全可能不知道，因为在这个下面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圣经说，从此耶稣就指示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的害，并且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就做一件事情，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主啊，这件事情不可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前一刻圣灵对彼得说话，彼得宣告出来了，后一刻邪灵把一个意念放在彼得里面，撒旦，然后彼得也不知道，然后他也宣告出来。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彼得是我们的一个 prototype， 是我们，就是我们刚才上一趟课也讲到说，彼得有失败有挫折，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圣灵他经常对我们过后会讲，邪灵也是这样，经常会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是呢，我们来比较这段经文的彼得和犹太人，他们的肉体的耳朵都听到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话语，但是犹太人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说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来问，但是彼得他听到了，而且他宣告出来，作为他的信仰宣告出来。耶稣就表扬他说，你是有福，然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而且他启示我们说，这个是天父启示你。所以我今天要讲今天的第二个道理，就是圣灵对我们说话，是一般情况下是不绕过我们肉体的耳朵。我们刚才说肉体的耳朵，光是肉体的耳朵听到是不够，但是圣灵对我们说话是不绕过，一般情况下是不绕过我们的身体啊。也就是说，圣灵他经常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说给我们心灵的耳朵听。不是说彼得他从来不知道这个真理，然后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圣灵就在他耳朵边上说，哦，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彼得说，哦，这样我从来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不是这样。大部分情况不是这样， 不是说圣灵不可以这样做，圣灵可以这样做，圣灵可以告诉你一个如果他不告诉你你以前是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个叫知识的言语啊。对，他可以让你说一些预言，对，可以。但是圣灵更普遍的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彼得所表现出来，你知道的，然后圣灵再一次的对你的心说话，然后让你好像明白了，让你进入了圣灵的一个工作。耶稣说他要带领我们怎么样中文翻译的不太好，说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这个明白呢，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头脑明白啊，这个不对啊。是他原文是说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就让我们联想到说我们身体力行啊，就是光明白没有用啊，光明白没有用。那旧约也讲说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啊，这个解开也翻译的不好啊，它原文是说一进入啊，你去查希伯来原文啊，一进入就发出亮光来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所以第一个啊道理是说我们光有肉体的耳朵听到不够。第二个道理是说圣灵呢经常用我们听到的东西对我们的心灵的耳朵来说话啊，心灵的耳朵来说话啊。所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我讲的今天两个道理先讲明白啊。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主题的经文啊，没有，我们先看下一节啊。啊，为了强调这一点呢，我再来看一段经文啊，说明圣灵对我们说话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方式。约翰福音14:26啊，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所说的话啊。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你看，耶稣说，他说要叫你们，圣灵他的一个工作是要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语啊，就是他把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语，或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所教导我们的话语，然后在某一个时刻来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印证我们啊。其实弟兄姐妹，你经常有圣灵的工作了啊，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意识到。我盼望我今天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你对圣灵对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更加敏锐。让你意识到，让你听见啊！其实你是听见啊！我举个例子啊，弟兄姐妹，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吗？很多人点头，感谢赞美主啊！我请问你是怎么相信？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肯定在人生某一个时刻相信的，对吧？啊，也许可能也不止一个时刻，可能是有个过程啊。大概是带领你信耶稣的人首先告诉你的，是不是？给你第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哎，圣经是神的话语，对吗？”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一定立刻接受，对吗？后来传道人也告诉你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与教训读者时，能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处，等等等等。”但是你为什么就相信了呢？或者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同样的话语，他就不信呢？是因为你相信，是因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中 做工，运行做工，他在告诉你的心灵的耳朵说，你所读的是神的话语，你所读的是神的话语。他在就是圣经的话语是活的，你知道吗？圣灵使圣经的话语活过来，好像两人的意见，他会刺入破开，他会对你的心灵的耳朵在说话。在某一个时刻，你就像彼得一样宣告说，是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再举个例子啊，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儿女吗？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同样是一个传道人告诉你，对吧？他可能引用约翰福音12:10，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对吗？对。但是圣经同样讲说，我们的心， 与圣灵神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吗？圣灵他告诉你的心，告诉你说，哎，某某，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就是知道。所以有人问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回答就是说，我就是知道，因为圣灵对我的心说了，我就是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其实经常听到圣灵对你说话，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可能像彼得一样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盼望我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各位更多的对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敏锐。好，所以呢，我们需要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信徒普遍的话语啊。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只有圣经，我们只有肉体的眼睛看见，肉体的耳朵听到是不够，必须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很愿意追求圣灵，但是我们不去看圣经，这个也非常不合理啊。因为圣经或者别的牧师传道的教导，经常是圣灵用来为我们制作心灵宴席的那个材料。如果没有这个材料，有的时候圣灵就他就不能说话。圣灵的一个工作，他就是要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要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语。那这样的例子，我想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应该也是很多的。我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啊。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就是性急的人啊，竞争性也很强。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若是有人 cut in 他如果开车很鲁莽啊 cut in 我就会很生气，然后我就会有一些竞争性，我就会心里说谁怕谁呀 我开车也技术也很高，我也可以 cut in 一下吓你一跳，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有一次就有圣经的话语出来，什么呢？不要和恶人作对，不要和恶人作对。我听到以后我就很得安慰，他是恶人，我不跟他作对。那这句话我已经听到过，但是圣灵在那个时候一个应用性的亮光给我，我就知道。所以我现在就慢慢的我知道圣灵感动我，我就让啊，有的时候我不需要让别人的时候我也让别人，就是让圣灵感动我就照着去做，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需要圣经的话语，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引导。我再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听那个德州的一个牧师啊，叫做 Dot Robert Morris 啊，他讲一个道，他这个道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就讲到说爱他的太太，爱他的太太。然后他引用圣灵当时对他的说话啊，他说圣灵对他说，他说你爱你的太太就是爱我。当时我听到Dot Morris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有很强烈的感动啊，我就感受到圣灵也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我就在心里面回应圣灵说，我说哇，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有一个爱你的具体的方式了。我每次我对我的太太说赞美的话语，我每次容忍她的坏脾气，我每次对她表示我的爱，我都是爱你，我都是爱你。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明不明白我当时的那种亮光和感动？可能不明白哦，因为圣灵对每个人带领都是相当 personal 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爱人如己这个道理，我从信耶稣我就知道了。爱你的太太我也知道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就是让这句话语这个命令就发出亮光来，对吧？就让我里面有一种更大的尾声，更大的力量去做。你光是听到不够，明白吗？理性上明白不够，因为有的时候太太这副样子叫我怎么爱她，你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可能你会跟我有同理心啊。对啊， 但是我特别举几个好像不神奇的例子，其实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神奇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圣灵不提醒我，不告诉我，是不知道啊。但是我特别举这些不神奇的例子，要告诉你说，圣灵就是经常普遍性这样做事的啊。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期待圣灵对我们说话是一个好像陌生的第三者的声音，他告诉我们的事情必须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必须要这件事情成就出来是轰轰烈烈的。我们把这个圣灵的工作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上个礼拜我没听到过圣灵的声音。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啊。好，所以圣灵的一个工作是要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语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太长，我快一点啊。好，现在再往下啊。打一下就够，打一下就够。嗯，好，给打出来。啊，本来想考大家的，就没机会啊。耶稣他经常用比喻讲道啊，因为他要那些有蒙了心的人听不懂啊啊，但是呢，他要那些真正追求去听的人能够听懂。他每次讲完比喻，他就说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考大家的话语。他说什么？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马可福音第4:9、4:23、7:16，不断的重复。你知道说在希伯来文化里面重复是什么意思呢？比较级重复2次，最高级重复3次。如果重复到7次，那是什么级别？那是上帝级，好，上帝级啊啊！7是上帝的数字，对不对？啊，耶稣他讲完了一篇道，那些听到的人已经听到了。你知道说耳朵是没有开关的，你知道吗？你不想看东西的时候，你就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人在说话，你不想听也听到了。耶稣讲完道，那些听众都已经听到了，但是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朵不是肉体的耳朵，是心灵的耳朵。他说你听到了这篇肉体的道以后，不是肉体的道，肉体听到的道以后，你要再思想，使这篇道进入你心灵的耳朵里面去，要再听，要再听，要再听。在启示录里面，神借着使徒约翰对7个教会说话，你知道他每次说完话说一句什么话呢？每次传完这个信息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已经讲完了，他已经讲完了一篇道，已经讲完了，然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属灵的耳朵？你有耳朵的话，你就应当听，要用你属灵的耳朵听。好，我们往下看啊。好，我们来讲三个原则，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啊。讲三个原则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往下一个啊。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呢，我们刚才讲说圣灵他做工的原材料就没有了。耶稣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显然耶稣在责备那些犹太人啊，他说你们不信啊。然后他又说，如果你是我的羊的话，你就应该能够听到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再下一个，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说如果我是耶稣的羊，我就自动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其实呢，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没有一样，很少有是自动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应该是自然的，但不是自动的。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有点迷惑的地方。我说我是信，已经信耶稣了，我就应该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是没有啊。所以上帝没对我说，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圣经经常描述一种理想状态，比如说他说，我不知道哪一本书啊，保罗说，他说如果基督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是属灵的；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是属耶稣的，你就不是属主的。所以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不信耶稣的人，一类是属灵的人啊，你明白吗？应该只有两类人。但弟兄姐妹，你是属灵的吗？有些点头啊，我为点头的点赞啊啊！但是有些谦虚的就说 no， 我不是属灵的。确实有些基督徒不是属灵的，圣经里也说了。保罗对着他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是他自己牧养，他说弟兄们，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当保罗说我不能够把你当作属灵的时候，其实他说你们应该是属灵的。 就好像说我不能够把你当作大人看，其实你是个大人，明白吗？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所以又多出一个 category 来属肉体的，这属肉体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我们或者没有属灵的耳朵，或者有属灵的耳朵就应该听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听不见，我们耳朵发沉，我们没有去注意。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去听，也就是说你要期待上帝对你说话，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他就是用圣灵来引导你的。圣经里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注意到这句话的前后次序了吗？他不是说凡是神的儿子都被圣灵引导，他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你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子是有点难的，神的儿女哦。因为犹太人对上帝敬畏到一个地步哦。耶稣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们都要用石头打他。我自己现在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哦，当然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儿女。对犹太人 不容易，所以保罗对他们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说你没看到你生命当中在被圣灵引导吗？神的灵在引导你，就说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在初代教会被圣灵引导是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生命经历，很明显的生命经历。好，所以但是呢，但是对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信徒来说呢，却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期待圣灵会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没有信心没有期待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听不见。我打个比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赶飞机在飞机上人山人海的地方，即使有一个你的老朋友当面走过来，一面走过来，你也可能看不见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期待看见他，你不相信在那个场合会遇见他。如果你不相信圣灵会对你说话，你不主动的去听，很可能听不见，很可能听不见。其实在旧约里面，神责备犹太人，他说他有的时候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但是有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留意听我的话，不留意。其实他们已经听见，但他们不留意，听见了不留意呀。好像 you hear, you heard, 但是 you did not listen, listen 是代表一个主动的去听。当你有信心说圣灵会对我说话的时候，圣灵会在比如说今天早上Henry 弟兄他就谈到说他人生的方向我就为他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上帝一定会在这件事上对你说话，一定会，因为圣经这样应许的。圣经说他在凡事上教导你，在这种重大的事情上一定教导你，一定的。神不会，神不会失信神不会失信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经历你心里有个意念但是你忽略了，忽略了我们经常忽略自己的意念，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意念嘛没什么了不起，就忽略了。忽略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我当时听这个声音就好了，有没有？有没有？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挺多的我太太也讲过一个例子她有一次她爸爸生病的时候她去看她爸爸，然后她停车圣灵明明告诉她说不要停在外面，要开进去然后她就是忽略了然后他看到外面也有很大的位置，他就停在那个医院的外面，然后出来就看到有一个 ticket 在车上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做见证，他就讲到说圣灵明明对我说话，他提醒我，但是我没有听没有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相信，这个相信的意思就是期待，我们需要相信说，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他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时刻期待他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现在我们在心里面做一个祷告，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会对我说话，圣灵啊，我渴慕你对我说，我渴慕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是能够把我救活的，是我苏醒的，赐我力量的，安慰我的，我想要听到你的话语，求主你不断地对我说话，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拯救、更新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经常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所以第一个原则，你相信， 相信圣灵会对你说话啊啊。好，第二个原则我们往下看啊。第二个原则叫做一直听啊，一直听。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个听的是一般现在时态，也就是说，我的羊啊，它要一直，它的羊一直需要听耶稣的声音。羊不能选择牧人对它说话的时间，对不对？所以羊的责任就是要一直听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家如果没有聚会的日子啊，比如说周一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祷告会啊，我也鼓励啊，家庭祭坛要建立起来啊，家人一起祷告啊 ，you pray together, you stay together 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祷告会里面我们会有敬拜，我们会有祈求，但是我们会留一段时间，我们来听圣灵的声音啊。我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今年已经高二，明年高三，然后要上大学啊，我们就说主啊啊，我们多多以后要去哪里上大学，给我们引导啊，因为这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啊，我们想要知道，最好是说我们以后就不需要让他去申请七八个学校啊，然后最后看看哪一个学校最好啊，这样引导当然环境里面的也可以，但是我们盼望说啊，你事先给我们一些引导，让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问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就说圣灵啊，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啊，来听你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操练往往是五到十分钟里面我们然后就会分享说，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啊，我们经常的答案是说我没有听到什么啊，说实话我们没有听到什么。但是这样的操练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现在还在继续，使得我们对圣灵的引导他的话语越来越敏锐，然后我们的孩子就说，哎，他平时听到圣灵的话语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机会就越来越多。我们这次从佛罗里达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孩子突然对我们说，他说，爸爸妈妈对不起，在游轮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没有听你们的话语。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都心里都很快乐，你知道你十七岁的孩子会这样向你道歉，我们就告诉他说，这是圣灵感动你啊，让你这样说啊。所以就看到如果就你家人和弟兄姐妹一样，如果你看到如果你一直在教导你的孩子，然后你不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对了，那就说明没有圣灵的工作你的孩子他会自发的，好像有个第三者在对他说话一样他会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太太也是这样，我太太大概两三年前开始追求上帝的时候开始追求上帝以后那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以前经常是我跟他吵架，然后不是说我们经常吵架，我是说如果我跟他吵架的话，那我是那个首先向他道歉的人你知道在家里面谁灵性好就谁先道歉一定要这样的你灵性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先道歉然后他开始追求的时候他道歉的次数就多了，就看到他有的时候会就是我没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主动来关心我，主动表示对我的爱啊什么，好像是有个第三者在提醒他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圣灵，你明白吗？所以你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就是一直在听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就是不约而同他问我，他说 Frank 我现在在谈恋爱或者一个反正在一个关系当中他们想要知道说对方那个姐妹是不是神为他预备的说你要为我祷告，我说好，然后他们也问说我怎么可以知道呢他说我也听说某某弟兄或姐妹他们在恋爱之前他们仅吃七天什么之类的，他说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做我当然也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是我其中有一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你要从小事上开始，也是说你要一直听，而不是说你只有在重大的事情像很重要的工作工作的选择或者未来太太的选择，这种很重大的事情，但重大的事情我们确实要祷告，这没有错，但是你小事上要开始，我们为什么不在小事上寻求上帝呢 我听过一个见证哦，那个加州刘同牧师哦，他买西瓜，他平时大家买西瓜是用敲的是吧？用敲的方法对不对？听听声音怎么样啊？他是用问的方法，他说：“圣灵啊，我买哪一个西瓜？”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你要从小事上操练。那我在第一堂也讲哦，你操练信心的时候，你会沉下去的。你可能说买回来的西瓜破开来一看白纸啊，这种事情会发生的。但是你知道，你成长啊，你无论学一个专业还是一门技巧，你总是在挫折和失败当中成长。为什么你觉得属灵的事情你就自动搞定了呢？这种也是一个很误会的事情哦。我们就觉得哦，我信主了，我所有东西都自动搞定，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不断的操练，有的时候会有失败和挫折，但是在小事上失败挫折就没有影响力这么大嘛，对吧？而且你要有更多的自由去操练，对吧？不然你哦，这件事情错了，我就万劫不复了，对吧？娶错老婆了，万劫不复了。嗯，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开开玩笑啊。好，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在听，在小事上一直在求问啊，一直在听啊。如果我们不使用我们里面的耳朵啊，就像我们不使用信心的肌肉一样，我们这个耳朵会发沉，我们会听不见啊。就像西藏的有些和尚，他们会到洞里面去，他们灵修啊，他们去默想啊，那个洞很暗的时候，他们时间长了就会听不啊，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会瞎眼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期待相信圣灵会对你说话。第二个原则就是你在小事上就一直听，你可以经常求问买哪一个西瓜，出门要穿什么衣服啊。当然这种 trivial 的事情啊，你也可以自己做决定，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也可以求问啊，你也可以求问啊。我们最近我们自己团契有一次一个姐妹啊，其实她也没有主动的求问啊。她那两天咳嗽很厉害，而且她每次躺下来的时候呢就痒啊，有一种咳嗽是这样，就安静的时候就站的时候蛮好的，躺下来就前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她那天晚上她要睡觉的时候，她就选睡衣嘛啊，然后她的衣柜里面有两件睡衣，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她就感觉到说要穿长袖了，但是已经是很热的天了哦，而且她也不开空调，她也盖薄被啊，所以呢她就没有穿长袖。然后她那天晚上又很渴啊，渴得很厉害。然后我们那天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啊圣灵的声音，然后她就分享这个例子啊，她说哎是不是啊，我说有可能是啊，你不如今天晚上你试试看穿长袖。对，如果后来他那天晚上穿长袖，他主日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他躺下去一声都没咳，而且第二天感冒就完全好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上帝带领也不是说makes too much sense 啊，有的时候我们真不是太明白啊。为什么长袖就能治感冒？这个不 make sense 啊！就好像雅各所插的那个白杨枝啊，会生点的那个，这个绝对没有科学依据的，我告诉你啊！绝对，如果你去生物，你就知道没有科学依据啊！上帝就让他做这样的事情啊，他就照着做，然后他就生出来的就是都是点点的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第三个原则啊，就快一点讲啊，照着去做。第三个原则啊，照着去。第一个原则是期待相信，第二个原则一直在听，第三个原则照着去做。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也就是说我们听上帝声音最终的目的是要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我们的目的是要跟随耶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听圣灵声音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我听过很多属灵长辈讲这个题目，他们异口同声地讲到了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你听到了一定要照着去做。他们还讲很多神奇的例子，就是听到了不做之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有的时候是有些惩戒性的结果出来啊，就好像旧约说的，如果你许了愿不还的话，你不如不许啊。你去听圣灵的声音，你主动的去说圣灵啊，我想要听你的声音，然后你主动的去求问，然后你现在有一个意念出来，你不照着去做的话，有的时候会有惩戒性的结果出来啊。但是为什么这条是最难的 啊，其实前面两条还容易，这条是最难。当我们当我们去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去求问说，圣灵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不方便。那么圣经有这样的记载，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是最方便的。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得着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被自己带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被圣灵带领，你想要用信心去支取圣灵从神来的超自然的经历，那么你就需要听圣灵的话语。那么圣灵带领你，就会造成你感觉不方便。耶稣说，你们是方便，但是我是不方便的。他说，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在地上什么也不能够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所以你可以 picture 这个图画啊，耶稣是怎么样？他好像是束手束脚，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像一个仆人的心态。然后我又看见主人就是天父，他在天上做的事情，他在地上就照样做出来。所以别的人可以去守节的时候，他说我时候没有到，天父没有叫我去，我就不去。不是说守节这件事情不好，事实上圣经记载说耶稣后来去了，而且安然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方便的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太太她紧实祷告，然后她紧实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说我今天要紧实。然后我说好吧，当时有个念头就飘过，就说我要不要跟她一起紧实啊？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念头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我刚才说很容易忽略。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跑到楼下去吃饭去。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强烈的感动，说我要跟我太太一起进食。然后我就放下，我就记起了我今天早晨已经有的感动，我就把筷子放下，我就去进食祷告去了。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不方便，那碗饭就放在那里，你会不方便，你本来已经预备好的胃口想要满足的就不方便。上帝引导你，必须要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花这个代价？愿不愿意花这个代价来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听上帝的声音的目的是为了跟从他，为了更好的跟从他。那上帝有的时候对我们带领，可能是我们理性上不能够了解，我刚才说的，然后就像叫雅各擦擦那个枝枝一样，可能理性上不能了解，那擦那个枝枝有什么用呢？有的时候是要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不舒服。有的时候就是要很大的挑战，要我们放弃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但是大部分情况是让我们不方便而已，我们要从不方便做起，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而已，就小小的不愿意而已，从那个地方做起，从那个地方做起。好，最后我要讲一个实用性的原则，实用性的指南，实用性的原则，就是二分法和三分法。什么叫三分法呢？我刚才讲到说圣灵对我们说话，邪灵也对我们说话，这个在彼得那个例子上很清楚的看见很清楚的看见所以这里有三个位格神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我是一个位格，然后邪灵是一个位格。所以三分法就是说你要区分说，这是圣灵对我说话呢，还是我自己在说话，还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邪灵在对我说话。这样的区分法呢是有点困难，不是说不可以是有点困难。你如果初学的呢，我建议你用二分法。什么叫做二分法呢？就是你区分你的思想，你里面的思想是 美善的还是恶的，啊，这个就是二分法，啊，那这个区分法呢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已经帮我们打出来了，我们可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你看，这个就是二分法，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现在心里有一个意念，让你区分说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一点难。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亚特兰大教会讲完这个道，有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这个例子，他说这两周呢，他一直有一个想法，要给一个家庭他团契啊的一个家庭打电话，因为这个好像是遇见一些困难呢，还是说好久没来啊，具体情况我也记不得。他说但是他不知道说是不是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又一直没做，啊，我们经常这样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就经常没做，啊，这样的意念确实有点难区分，你不知道是出发自己的还是圣灵，对吧？他听了我的讲道以后，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啊，因为圣经说只要是美善的，只要是好的，你就可以去做啊，你不一定要区分说这是圣灵对你的感动还是你自己里面的，你不要一定要做这样的区分，你只要做两分就好。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问弟兄姐妹，我说你心里面有一个意念，你知道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他说我很容易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个意念说知道是圣灵来的还是自己的，这就不容易了。不是说不能啊，不能，不是说不能，因为你跟圣经越来越亲密，圣灵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圣灵说话有一种特别的方式，你可以开始慢慢的区分出来的，是的啊。但是这个是比较困难。那么有些就是我刚才说，没有圣经原则的怎么办啊？如果有圣经原则，善美的和恶的，我们这很容易区分了啊。但是如果在中间灰色地带怎么办啊？那我给大家一个简单和实用的原则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宁可自作多情，不可麻木不仁啊！宁可自作多情，不可麻木不仁啊！所以这个弟兄听到这个以后，他说：“我为主做这件事情，我其实自作多情，我也要去做，对不对？”然后他去真的去做了，那个家庭就感受到关怀和爱。所以弟兄姐妹，你宁可自作多情，如果这件事情不违背圣经原则的话，你做了不会错的，对不对？而且你为主的缘故去做，主会讨你好，对不对？就好像一个父亲，他本来不要孩子为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孩子他说，爸爸我为你做这件事情，那爸爸怎么会？爸爸肯定说，哇，孩子太棒了，对不对？而且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你会对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敏锐，圣灵会说，哇，这个孩子很乐意听我的话，我要更多的对他说话。好，然后最后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在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其实跟我关系也不是很亲密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呢没有跟她联系啊。但是我自己在祷告，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姐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那我就想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为她做祝福祷告啊。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祝福，我就 general blessing 啊，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情况啊，圣灵没有透露到具体什么情况。然后我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呀，我要告诉他啊，因为圣灵既然告诉我，我为他祷告可能是有目的，我就说啊，我就写了个 email 给他啊，那个时候手机什么还是不太方便，我就说姐妹，我今天想到你了，然后我为你祷告了。啊，过了一两个礼拜没有回音啊。那我有一点尴尬哦，因为那个是姐妹嘛哦，啊，我就想说我自作多情了哦，然后我说自作多情就自作多情嘛，没关系哦。但过了半年还是反正蛮长的时间哦，那个姐妹回了我一个 email， 她说 Frank， 很感谢你那段时间我祷告，正是我人生经历低潮的时候，她有些 depression 哦。他说你的 email 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知道说上帝在关心我， 不是我在关心他，上帝在关心，上帝感动我，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在为他祷告或者给他实际的帮助，明白吗？好，所以宁可自作多情，不可麻木不仁。这些事情你既然是为上帝做，你就照着去做呗，你就照着去做，好不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两个道理啊，就是肉体的耳朵听到不够，还要心灵的耳朵听到。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所学习的道理，我们也要开放给圣灵，经常让他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灵说话。然后三个原则，就是说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相信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一直在听，第三个原则就是听到了要照着去做。那最后呢，我想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至少给我五分钟时间好不好，我想给大家有一些操练啊，操练啊，就是我们一起安静来听神的话语啊。你可以问任何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问我上面两个问题啊。你可以说，主啊，你怎么看我这个人啊，或者你问他说，主啊，我最近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你想要我做什么可以来讨你的喜，你想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会带领大家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然后大概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安静听上帝的话语，好不好？阿爸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我们求你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把我们的心灵开放给圣灵，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来对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我们要听你的话语。 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到这里啊。本来想让弟兄姐妹有一些彼此的分享啊，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感受到的。我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就觉得上帝对我的心在说话啊，就是想要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追求上帝。我不知道我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啊？你要更多的花代价来寻求上帝啊，比如说你可以更早的起来啊，来晨祷。你心中应该有一个对自己属灵状态神圣的不满啊。下次你看到圣经应许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我得着这条应许没有？”我想要更多的得着主啊。如果你现在一天有半个小时祷告的，那就增加到一个小时；如果你有一个小时祷告的，增加到两个小时啊。上帝赏赐凡寻求他的人，我盼望我们 Nashville 华人教会里面有更多真心追求耶稣的人，追求主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孩子，谢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时间啊，可以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就使用孩子今天分享的信息，能够对着我们的心灵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对你话语敏锐的人。我们一直在听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语，也愿意跟随你，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 Nashville 华人教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